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做手术，虽然就是切个阑尾，但是还是特别紧张。然后当时麻醉科的大夫给我打完麻药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坐一边看报纸。不知道是为了缓解气氛，还是只是单纯的关心实事儿。做着做着手术，这大夫突然说了一句：“大白菜又涨价了啊！”然后随后一直到手术结束，这句话都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种心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就好。其他事情与其杞人忧天，还不如关心下大白菜的价格。 22:03，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好久不见，这句话真的可以在现在这个场景当中来说出来，因为之前的话没有视频的呈现，可能更多的是好久听不见，或者是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但是这句好久不见是可以说给正在看视频的你们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节目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收听收看的。一种呢是关注，把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场景。我现在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比我本人还要大出应该算一倍两圈的这个大屏幕，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样子啊，是我们的小编非常精心制作的 logo， 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可以看到我们的话筒还有推动 CD 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对直播间的状态感到好奇的话，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的节目啊。有几种方式，首先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上面就会有我们实时的直播的状态。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状况。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和留言，因为我希望之前在做广播的时候更多的是猜想你们的样子，你们的状态，而现在我们多了一种方式交流，多了一种渠道，可以知道是你正在倾听着我。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好，我要把镜头切到这个有主题的这一面，关于家的几个场景。嗯，这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个话题。因为刚刚昨天正月十五，对吧，没有算错，对，昨天刚刚正月十五，大家吃了元宵，吃了团圆饭，也算是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但是整个的年味可能还会回荡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回荡在大家的心里，所以不如我们就把这种感觉再延续一下，然后让大家能够再细细的体味一下家的温暖。所以今天齐克堂的故事盒特别选择了关于家的几个场景，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转换一下心率，转换一下节奏，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和舒服的心情来应对这个夜。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小白今年29岁，北漂，单身，依旧活得像个孩子，任性固执。他总说自己是被散养长大的，打小父母就什么都不管，所以也造就了他过于独立的性格。独立归独立，小白却有一个习惯，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打一通电话给爸妈，汇报一下今天的三餐、工作、行程以及一些新鲜事儿。但让自由惯了的小白没有料到的是，从来不怎么操心的老妈今年突然开始逼婚，甚至勾结了闺蜜，里应外合，暗度陈仓，远程操作想给他安排相亲，最终东窗事发，战火一触即发。电话这头 是任性的小白，千里之外是铁了心的老妈。于是小白气成了小红，啪就把电话挂了。这一挂就是一周，这一周每天到了晚上七八点，小白都会习惯性的盯着手机，等待爸妈打电话过来。闪一下挂断是他们之间的暗号，小白就会立刻打过去。可一等就是七天，虽然气消了，但终身大事自主权的问题小白不想让步。终于电话还是来了，是老爸，依旧是晚饭吃了没，今天心情怎么样之类的例行问题，好像之前一周的冷战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电话交接给老妈，也对前世只字不提，就这样回到了最初的样子。小白心存感激，又做回了那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在电话里抱怨北京的冬天风太大，抱怨领导怎么还不给他涨工资，一切就跟岁月并没有溜走一样。放学回家的小屁孩跟在这忙着准备晚饭的妈妈后面，絮絮叨叨说着班上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儿，谁跟我是超级第一好，谁今天没有写完作业被老师发现了，多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家的五个场景，刚刚是第一个，不知道这当中是不是听到了你自己的影子呢？欢迎各位有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已经看到了花椒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比如说啊，战神马明，喜欢你们的节目，是你们的老朋友，这几天没有看你们的节目，青年说好还做了一个青年说的广告，好要找青年说这边要广告费哈。然后谢谢送的小礼物。嗯，自从有了视频这个平台之后，好像就多了一种和大家交流的方式，也非常感激，还有非常的开心可以看到向日葵的绽放，阳光的礼物，哪怕只是你们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都会觉得感激。所以今天关于家的几个场景，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直播间把十点达录机也算作是一个家的话，那我们就都是家人咯。继续来听歌，不要再孤单。 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 说啊，孤单的杰克堂，好像今天直播间看上去有一点孤单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并没有，因为我有你们呀，我可以感受到有人在听着我的直播，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名字在活力982的这个账号上面，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面闪现。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想去让我了解到的，让我知道哪怕让我知道我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的，都欢迎来跟我分享。或者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家有关，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假期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和家有关的几个场景，说不定下次在节目的当中我会就把它变成故事的方式朗读出来。让我们继续杰克堂的故事盒，今天是和大家分享几个和家有关的场景，有可能在这些场景当中你会找到自己和家人的影子啊。这边有人说是北京电台吗？孤酒成瘾，还有大巴992A， 好，名字太长了，我就节选重点来念。是的，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打卤机节目，我是杰克堂。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可以有几种方式关注，一种是可以来锁定调频 FM982， 或者是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直播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情况。当然还可以看到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我的微博的名字，就叫做一块杰克堂，搜索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心情，你关于家的场景，你的念想，或者甚至所有你想告诉我的一切。好，让我们继续。下一个场景可能很多人也会有感触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姥姥就是一个活宝，爱笑爱跳，家里来了新的客人肯定会秀一下舞姿，亮一下厨艺，说一段当年姥爷追她的爱情史，剧情直接秒杀各种言情小说电视剧。但重头戏还是抱出一大摞相册，按时间从远到近的顺序排列，一张张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泛黄的老照片就像是给记忆镶了一道金边一样珍贵。年轻时的姥姥貌美如花，当她说起过去的事情，脸上还会泛出少女的光泽。如果你夸她真漂亮，她是打心底里高兴。相册是家最好的记录员，老式的电视机，老式的大衣柜，复古的发型，复古的衣着，连照片当中人们的站姿都是那么怀旧。姥姥是家最好的讲述者，家里的历史从她开始，延续到一代又一代的儿孙上，烙印在了一本本的相册里。如果可以，你是否愿意陪陪老人，晒晒太阳，翻翻家里旧旧的时光，笑笑爹妈和自己荒唐的儿时呢？在照片里，每个人最美的样子，最灿烂的笑容，或者最尴尬的那一刻，都被记录下来，定格在上好的青春。来听孙燕姿《上好的青春》。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冰冰？向后已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真正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 间歇，我要来回答一下，对，差不多吧，你可以把这里当成是个情感热线电话。 胸口被青春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 刚才思彤的问题，对，这是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嘿，我看到你们了。其实，不管是真的看到在花椒直播上你们的名字、你们的留言，还是用心去看到你们的陪伴，我看到你们了。谢谢。刚才有孤酒成瘾送我一个小嫩芽作为阳光的礼物，还有人让我猜他是谁，这我哪猜得出来，当然一会儿我留意一下微信就好。天哪，开始紧张，因为发现居然有熟人，还有很多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当然，如果你是正在用收听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能现在正在锁定调频 FM982。如果你对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感到好奇，就好像刚才有人说，啊，感觉就是一个电台直播节目，没错，你想看看直播的主播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CD 机是什么样子的，推起来那个旋钮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欢迎你用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找到花椒直播的账号活力982就可以了。不要让我等太久哦，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出现。那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而刚才说到的杰克唐的故事盒，是我们周六一般会进行的内容。既然是故事盒，那就明这个盒子里面装了很多的故事，而今天所有的故事都和一个场景有关，那就是家。对于家，可能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它的位置，它的样子都不会完全一样。我也想听听在你的心里，你认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或者在刚刚过去的过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和家人最温馨的画面会是什么样的？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或者是一小段文字，都很欢迎。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第一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第二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再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私信留言给我，照片视频等等，一切你想表达的载体都可以。那好，也再次欢迎一下花椒上面很多新进来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的名字，也感谢大家的分享，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和点亮，这种知道你们在的感觉真的很好。那说到家，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就会懒得拿钥匙开门，就算自己其实是带了钥匙的，但是也很希望敲敲门就会有人来开门。所以下一个场景就和门有关啊。听这个声音，叮叮咚咚的，是不是很像一个八音盒？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八音盒。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听到这个八音盒里边好像有小小的抽泣声，想让人过去安慰一下啊。是个姑娘正坐在床边哭呢。时间倒回到半个小时前，她下班回到家，咚咚咚，知道丈夫已经在家的她敲着门，敲了几下并没有人来开门，她又加大了点力气，屋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是个男孩，有点不耐烦地说了句，你不是带钥匙了吗？自己开不行吗？她进门了，但已经转身去忙工作的丈夫没有多看她一眼，没有看到她眼里面多了一抹黯淡。接下来无非是又来了几句鸡毛蒜皮的小摩擦，突然她就坐在床边委屈地哭了起来。男孩有点手足无措，没想到几句拌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只好先过来安慰她。她在支支吾吾地解释道，在她心里家就是不需要掏出冷冰冰的钥匙，只需要敲敲门就会有爱人开门的地方。男孩帮他擦掉了眼泪和鼻涕，摸着头说，啊，好，我错了，以后只要我在家，你回家都只需要敲敲门。来听门，来自魏如萱。 就这样说分手，叹口气就从此不能是朋友，怕你 今晚回家教给爸妈怎么用微信之后，他都是用这样一条简短的信息告诉父母准备周末回家，想吃什么。父亲的回复也很简练，饺子。他没有多思考一秒，他因为工作原因平时应酬很多，大鱼大肉顿顿不差，油腻的吃多了反倒是越家常的越香。就像他爱看电影，商业片也看，文艺片也爱看，但最爱的反倒是温情的家庭片。他说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总能被挠得有点痒，这才是他喜欢的感觉。那些琐碎单调的生活，没有奇迹发生的日常，在他眼里有种别样的滋味。幸福沸腾的水变成愉悦的水蒸气，白花花的饺子包起了家里的味道，蘸着醋吃饺子，然后妈妈会给你再盛一碗饺子汤，告诉你原汤化原食，饭后就着白萝卜再来一杯爷爷泡的茶，简直完美。 Put me through hell again. 朋友，你说家的定义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那神情一看就知道，他又要显摆他忽悠人的功力了。好吧，他果然开始发功了。家从物理概念上来说，就是一座屋子，里面有卧室，有厨房，有厕所，还有客厅。卧室属于私人空间，神圣而不可侵犯。那厨房呢，厕所属于实用空间，看似轻于鸿毛，实则重于泰山。而客厅才是全家的核心，大家围坐在那儿聊天、玩游戏、吃饭，还有激烈的争论与不知，也不知道啊，常常疲倦，席卷此处。可这才是家呀。看我被他忽悠得一脸崇拜的时候，他笑着接着说，嗨，这不是我说的，是看小说里面原作者说的，不过后面这是我说的，家就是有人等你吃饭的地方。最后还真是让他忽悠点，忽悠到说到点上了。其实无论你对家的定义是什么，希望这几个关于家的场景可以获得你一点点的共鸣。如果这些都没有说中你心里家的那个样子，我希望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现在不知道没关系，可能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在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梦到哦。我梦见你，梦见我，来自林宥嘉。 那时候只有你陪我一起往前走，有时候少了想分日觉得更快活，我们破风飞行奔去海阔天空，不在乎把世界抛到脑后，对人生我有太多困惑，但确定我有个永远的朋友。往前走，一个人走向人生的钢索，回过头怎么会失去了你的线索，来不及说再见，从此各自漂流，为什么把过去丢向黑洞，畅想着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和你要的相同。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告诉我思念的寂寞，就在多年以后，那泛泪的笑容让回忆里的你再复活。我梦见也梦见我，当你也觉得很失落，就在梦醒以后，谢谢你来过，留给我生命中最美的失去了你的线索。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关于家的几个场景，我们今天就分享完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主题每一周都会有不同，有的节目可能是那种让你听了会失眠辗转反侧然后去思考人生的那一种，还会有一些呢就好像刚才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是会让你觉得舒服的。因为关于家，每个人一想到这个字，每个人一想到这个场景，就会浮现出无数关于他的画面。而我相信不管这个家里面是不是曾经有过不愉快或者小小的争吵，最后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总会让你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于是我们就可以伴着这种温暖入眠。刚才是谁说歌好听来着？谢谢啊，战神马明。刚才那首歌是来自于林宥嘉，我梦见你梦见我，这个断句啊非常的重要。我梦见你梦见我，或者是我梦见你梦见我，对。当然如果听了整首歌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实际上它更偏向于哪一种。不知道在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你会做着关于谁的梦？凌晨三点钟，来自 JS。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了，面包吃了两口，啤酒喝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了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眼点燃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冰凉的床单忘了收，每趟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凌晨三点钟，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你俩的床都忘了收，那趟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想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 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 Baby, baby, love should be so现在我才懂，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凌乱的房间里头还留着你的香味， 切都已经失控。凌晨三点钟， 刚刚说完今天的话题应该不太会让人失眠，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可能有些人会失眠了吧。比如说战神马明想到了自己的初恋，还有我看到了安安，虽然有可能之前没有注意到你的名字，但是我记住你了啊。看看时间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2:56，意味着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我要慎重斟酌一下了。如果刚才听了一首歌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失眠的话，那我们换一个频率，换一种节奏。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是窝在沙发里，还是正在开车回去的路上，赶着赴约啊，下一个 party 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姿势，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美梦。那在今天十点大陆机的最后，就以这首歌作为结尾吧。这是来自 Galen Crew Dream，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马上就要结束直播，明天还要继续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我们明天见。晚安。 Dream, you follow me all through the day. Wish that you would go away. Leave me alone, the sky is blue. I haven't got the time for you. Can't stay.I have things to do. Dream, go back to sleep. It's way past dawn. I will catch you later.